但而家你係打開咗一個潘朵拉的盒子， 係 大家我憎恨你， 係 就嚟打交嘅咯，我懷疑係、真係真係廣東道打交嘅咯，或者旺角嘅沙沙門口打交嘅香港人。喂，你咁見到咁嘅情況，喂，你點可以唔再用 stop 咧、？Sorry， 我一定會講真話，係咪 啊 ？OK， 咁就即係或者頭先講嗰個咩阿袁國強嗰、那個即係論壇啦，即係其實我自己本身有少少嘢，即係想講嘅就係、其實佢講一樣嘢就係、即係兼顧呢、這個即係政改嘅，其實需要呢個兼顧呢個法律啊、政治啊、實際操作三個層面。基於呢個政治現實咧，即係其實唔會有一個完美方案俾到香港人嘅。喂，究竟呢個政治現實其實即係咪即係叫我哋跪低咧？即係咩叫我哋 預告咯？即係作為一個政府部門嘅官員，梗係而家話俾你聽，你未抗爭之前，梗係叫你跪低啦，即係叫你唔好抗爭啦，即係減低你嘅期望嘛。呢個係所謂嘅 expectation management， 係嘛？話唔得㗎啦，你唔好撚搞啦咁樣。喂，咁如果你咁樣 back down 嘅話咧、你就真係懦夫啦，另一種形式嘅懦夫。 唔係，所以就係呢樣嘢就其實係即係所以咪變咗好多人都好指望即係呢個佔中可以成功咯，所以就 更加希望佔中能夠係改變實。 因為佔喂，因為政治認識 politics 係一樣嘢。我突然間醒起就係、doing the impossible。 係， 如果有可能嘅，係人都去做啦，係唔識啦，做生意一樣啫。我明知嗰樣嘢賺錢，我唔去做啫，個個都撲去啦。 係啊 ，politics。是 art 嚟噶嘛？你記唔記得？我哋讀 introduction politics。 Art of possibility。 Art of possibility。 Doing the impossible。 係啊， 係嘛？呢一個先至係抗爭者同當權者嘅角力，反對派同當權者嘅角力，其中一個可能性啊嘛。我夠知你講嗰啲嘢啦， 係 咪？即係根據基本法裏邊係講提名委員會嘅， 但 係 呢啲遊戲規則全部都係你 set 噶嘛？唔係，屌你！相對於即係其實呢樣嘢嚟講，即係其實香港人其實好似而家嘅即係烏克蘭人。喂，烏克蘭人夾住一個即係叫做 第一東嚇啊，烏克蘭而家呢個地方咧，就自從喺舊年十一月度，就因為佢哋通過咗就暫緩加入歐盟嘅嗰個法案，結果咧就引發到來自西部。主要來自西部的人就去到佢市中心的廣場就進行長期的 抗爭 啦、佔領活動啦，係啦，基輔入邊個 Median 廣場、就做抗爭。咁其實成個抗爭就已經持續咗得先啊，已經差唔多成四個月㗎啦。咁但去 啲民眾就係贊成呢一個嘅， 民眾贊成加歐盟係啦。 咁有乜好處咧？即係主要就係嘅嗰個變咗可以自由流通啦，即係人才就。可以喺嗰边就业啦，即系解决佢哋嗰个经济问题啦。咁但系即系你要知道就系呢个喺呢个关键时刻，呢个俄罗斯政府就其实唔系呢个呢个乌克兰政府就即系背弃咗呢啲民众啦，就吓点解？ 咁 啊 背后都系受到俄罗斯嘅影响啫。 系， 如果你 因为有着数俾佢啊嘛， 加入欧盟嘅话，你即系脱俄啦， 系 即系脱离佢同佢个 relationship 啦，系咪？ 系 乌克兰始终因为个原因系在于佢。是在歐洲和俄羅斯的交界，如果他無論選擇呢個脫歐入俄或者脫俄入歐的話，其實都對於他東西兩邊的經濟都是帶來極大的影響。如果他脫歐入俄的話，他就放棄了脫歐入俄，他就放棄了西邊 的工作機會。但是如果他脱歐入歐嘅話咧，咁佢咧就放棄咗東邊嘅資源同放棄東邊嘅資源噶咯噃。 不過我又咁睇喎，其實呢一場係 proxy war 嚟嘅，即係美蘇之間嘅另外一個角力嚟嘅，係咪咧？ 係啊， 即係美國佬梗係想拉你烏克蘭去歐盟陣，因為歐盟都係佢條僆嚟噶嘛，係咪先？咁俄國佬梗係話：喂，大佬，我已經即係解體咗之後。我哋已經喺國際上面嗰個聲勢已經唔能夠同美國比拼啦。 啱啊 ！That's why 我先至要更加箍實我以前即係嘅僆啊。如果你一逐步咁走，即係話以前嗰扎，即係蘇聯嗰陣時候嗰扎友，咪全部都 睇， 全部走曬去咯。 係啊， 係啊。 所以其實今日呢件事呢，就今日呢就其實開始有一個即係叫進展啦，即係呢個抗爭。咁啊，即係 咁喺蘇格蘭美女，我喺 Facebook 度見到係嘛？ 蘇格蘭美女， 烏克蘭 啊 ！Sorry。 咁你 飲大佬， 不如我哋聽下呢段片先啦。 好啊，聽下呢段片。